策马奔腾，空向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来自国土部网站的消息，国土部住建部日前发布了关于房屋交易与不动产登记衔接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提出要防止小产权房通过不动产登记合法化。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从财政部了解到，近五年来我国财政累计安排人工影响天气补助资金大约达到了88亿元，增加目标区域降水达到2335亿立方米，相当于3个青海湖的容量。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进展非常顺利，已经确定了5大科学的目标，包括收集火星的空间环境、形貌特征等重要的数据。首颗火星探测器也将在2020年发射，并一次实现环绕着陆巡视3个目标。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国内首条完全自主研发的全自动运行线燕房线以及 S1 中低速磁悬浮线和西郊现代有轨电车线3条线路在最近开始了试运行，为年底的通车试运营奠定了良好基础。

是否都会苦不堪言。 五岁的九六九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是品质的、温暖的，还是温馨的？不知不觉已经加入九六九很久，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这里有家的温暖。同事之间的相处呢，就像和家人一样，我们一起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活动。我是泽林，我们都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九六九五周年，祝经典九六九生日快乐！ 2017年的最后100天。有没有想过要给自己来一场蜕变呢？年初的目标你实现了几个呢？100天之后你又想用什么来跟2017告别呢？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从今天开始提高效率吧，持续学习，养成好的习惯，现在行动还不算晚哦。2017的成绩单，相信你也能给自己一份满意的答卷。 酒味饮一杯，为谁？你为我送别，你为我送别，胭脂香味，能爱不能给？天有多长，地有多是英雄，就注定无泪无悔。这笑有多危险，是穿肠毒药。这泪有多么美，只有你知道。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这笑有多

慢习惯了寂寞相随，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爱的潮水已经退，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目前北京市已经有676家定点医疗机构与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进行了对接，其中不仅包括101家三级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等著名的医院，西城区金融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石景山区八宝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社区的医疗机构也已经开通了异地就医结算的功能。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北京市食药监局举行了食品药品安全监察员证的颁证仪式，第一次向1700多名食品药品安全监察员颁发了代表法定资格的检查证书。来关注铁路方面，从今天开始，全国铁路将会实行新的运行图，7对复兴号列车在京沪高铁以时速350公里进行运行，全程运行的时间大约达到了4.5小时。武汉到九江高速铁路开通运行，初期的开行的动车组列车呢将会达到26对。来自环保部门的消息，今年的前8个月，74个主要城市的空气平均优良的天数比例达到了78.3%，同比下降了2.8%。10个空气质量较差的城市呢，分别为邯郸、石家庄、邢台、保定、唐山、太原、郑州、衡水、西安和济南。 你到现在对自己究竟多明白，总是不服输，永远要比别人坏，在你前方是否有你要的未来，想到我们的过去都让人感慨，希望所有好朋友都能站起来，还有你曾经疯狂爱上的明白，再过几年是不是依旧难以忘怀，何时 ending 或者是不需道理，失去勇气，外面不安的世界，骚动的心情，不能熄灭曾经你拥有炽热的心，我是真的不会表达我的爱，却很在乎每个人对我的期待，笑声站在笑声的舞台，我要那么勇敢地说出来，想到我们的过去都让人感慨，希望所有好朋友都能站起来，

说爱相遇，要自在漂浮才美丽。我终于相信，分手的理由有时候很动听。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融入心里。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我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因为自己要的是自己，却发现爱一定要不回应。 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那最近十一黄金周这个话题呢，可以说是大家最期待的事情了。如果你也有自驾出行的打算，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段话呢，你一定要注意了。在十一黄金周期间，10月1号的0点到10月8号的24点，7座以下含7座的载客车辆，以及允许在全国普通收费公路行驶的摩托车将会免费通行。普通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和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的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当然，这个十一因为双节叠加的问题，所以假期的时间比较长，出行的人次也预计比以往会有所增加。如果说你也有出行计划或者是自驾游计划的话，那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喽。

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十多年前，一个新加坡的女孩一首《天黑黑》走进了我们的视野，也让我们记住了孙燕姿这个名字。浓情空灵的演唱也从此成为了华语乐坛令人惊叹和无可复制的声音。那在这十年的期间呢，她也是诞生了一首首能够代表自己的经典曲目。但是有人却说，其实最能代表孙燕姿和自己青春年代的却是她的一首《遇见》。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 是带宽服务的引领者， 他

期待，你却会给我随时一个拥抱，心花满开，靠在门前为我期待，卖弄着小可爱，已令人完全忘掉为何感慨。就算再重要，原来紧要不过抱在怀内，对你再宠爱，从来不至使我攀山涉海。世上原来除你以外，并没什么可爱。你在旁徘徊，连他都可放开。还是你比他懂得趁我，比他依恋我，什么都需要我。无奈你有多么久，后我未可开化结果。陪着你比他简单好过，什么都寂寞比我更加傻。他不必抱我，他不必爱我，他不必有我。未试过为你愁眉苦脸，等你抱在怀内。 你知道吗？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有美术功底的园丁种出的花草最是缤纷。经典。